吼完他自己也脱力了，把人扔在沙发上。郭林烦躁地叹口气，坐在旁边翻腾着找烟。他们这帮哥们儿原本是肝胆相照的一伙人，包括赵宇、孟哲，他们四个人是一个大学寝室出来的，之后一起进了警队。虽然司职各有不同，但是交情在呢，时不时就要出来聚一聚，喝两杯。他也是毕业了才知道耿伟这小子竟然喜欢男人，一开始只是有些奇怪，他从来不找女朋友。后来给他介绍对象的人多了，有一晚大家出来喝酒，耿伟喝多了就拉着他把什么都说了，不只是喜欢男的，还他妈的喜欢上了孟哲。但是这件事他谁都没告诉过，心里虽然觉得挺扯，可毕竟这是耿伟自己的事儿，别人说不上话。后来孟哲开始查少东，跟少奇走得越来越近，最后弄假成真，还丢了一条命。孟哲死前曾经给他发过一条短信，要他可能的话照顾下少奇。鉴于这里头的事情太多，他很清楚孟哲是实在无人可找了，才会找到他的头上。哥们儿死前的遗愿，他没办法放着不管。但是孟哲的身份对少奇来说打击实在是太大，一开始是歇斯底里，到后来甚至差点闹自杀。郭林被这个烂摊子搞得焦头烂额，好不容易等少奇稍微冷静一点了，却莫名其妙的移情到了他的身上，怎么说都没用，压根儿听不进去他的解释。结果耿伟这个混球还跟着起哄。郭林叹口气，终于又点了根烟。旁边的耿伟被他那几句话吼傻了，惨白着一张脸愣神了半天，然后抱着头也不吭声了。孟哲的死到了现在，他们也还是无法接受现实，尤其是耿伟，实在是太突然了，没有任何的预警，只是下午接到一通电话，就说出了交通意外，赶到医院的时候人都已经走了。那段日子大家是怎么过的，郭林现在根本不愿意回想。耿伟抱着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才站起来，眼底一片硬憋出来的血红，他连声音都是哑的。 算了，你自己在家待着吧，我回局里还有事儿。 郭林也不说话，站起来送了两步，但是耿伟的强撑也就只够撑到门口。手摸到把手的时候，他终于回过头来抓紧郭林的胳膊。 郭林，他当初要去查少东，你为什么不拦着？妈的，你到底为什么不拦着他？ 这句话他在心里憋了整整一年。明知道孟哲的死，郭林其实心里比谁都难受，耿伟还是没办法当做什么也没发生过，攥着郭林的手一直颤抖着。耿伟几乎站都站不稳，迟了一年的眼泪终于全涌而下。 郭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当初你不拦着？妈的，孟哲这个混蛋！ 死了的人永远不知道活着的人过得怎样的日子。虽然每天都还是照旧的起床上班，晚上还是一样的犯困吃饭，但是自己都很清楚，生命里有些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，哪怕你再想要粉饰太平，都只是自欺欺人而已。郭林任由耿伟抓着自己又哭又骂，脸上却没什么表情。 是啊，我也很想知道当初为什么没有阻止孟哲那个白痴。 郭林对感情的事情其实很无所谓，念大学的时候人人都追女生，他也跟着起哄追过一两个，交往过一阵儿，发觉也就那么回事儿。后来分手什么的他也没往心里去过。眼看着耿伟对孟哲，孟哲对少奇，无论是哪一种他都不太能理解，一个是明知道大家都是男人，一个是明知道彼此的身份立场没有一个地方合适，怎么就能不管不顾的喜欢上。孟哲喝酒的时候一脸痛苦地冲他嚷嚷，为什么少奇是少东的女儿。 但是最可笑的是，他明知道少奇的身份，也还是喜欢上了。 真够麻烦的。 郭林对感情这档子事儿的结论就是这个：做他们这行的，就算真遇到个喜欢的，也基本上没办法真正投入进去，小命都随时可能保不住，想去照顾一个人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对于现在的他来说，只想做好自己这份差事，其他的都随缘吧。那些要死要活的东西也压根不适合自己。休了两天的假，最后郭林被沈军三小时一通的电话催回了局里，刻意把自己胳膊上的绷带缠了好几圈。郭林推开沈军办公室门的时候，满脸都写着没人性三个字。不过沈军完全不为所动。 你一个缉毒组的刑警被个小混混打成这样，还好意思跟我请病假，你还有点出息没有？ 郭林一屁股坐在沈军对面。 我这好歹也算是工伤吧，何况是黑狗先找我的麻烦，光我想化干戈为玉帛有什么用？ 那也不用被揍得这么惨吧，当初学校教你的都被狗吃了。 黑狗这种人纠缠上了就没完没了，他最近那么嚣张，全当是为了他放松一下戒心了。 有些人一招得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，黑狗就是这种人的典型代表。郭林当然也不会没事愿意被人揍一顿，只不过当时的情况他选择的余地也不大。权衡下来，这顿打挨完了，起码乔家能在黑狗面前出个头。至于个人荣辱，这种事儿实在是算不上什么，就是警队的面子不太好看而已。挑了下眉，郭林看着面前的组长， 反正我挨都挨完了，后话说起来也没什么劲儿。 废话，本来就是你自找的，你还指望我安慰你？ 沈军把面前的档案往郭林面前一扔， 先看看这个，等你脸上不再这么丢人了，领俩人去把这人给我弄回来。 郭林翻开档案，忍不住吹了个口哨。 蔡强，上头这次下狠心了。 你说话注意点，最近他露面的挺频繁，估计是有什么动作。 跟黑狗那边的事会不会有关联？ 哎，我也是这么想，但是暂时没有掌握太多线索。说起来，你那个线人怎么样了？ 我今晚联系一下他。 注意点，玩命可以，玩完了不行。 警队里冒尖的总共就这么几个，培养出来不容易，不能全扔给这群社会败类了。郭林点点头，算是接受了沈军难得一见的良心发现。等他回到座位上，发现手机十几条短信都是少奇发的。叹口气，他索性把手机扔到抽屉里，真不是一般的头疼。看着天色也不早了，他决定干脆早退，交代其他人有事儿打他工作号。郭林拿起局里被配的电话，然后慢悠悠地往外溜达，习惯性的又到了米粉店的门口。说起来，这地儿还是孟哲先发现的，后来孟哲死了，他们几个就谁也没来过。如果不是当初乔家对于见面的地方嫌东嫌西的太麻烦，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踏进这里。但是一旦接受，似乎很多事儿也就那么理所应当了。想起乔家，郭林掏出手机，不用搜通讯录就直接按了一串号码。平时联系基本上都是用局里的电话，会自动重编号码，这还是第一次他用自己的手机联系乔家，虽然其实也是局里发的。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